界，好像火焰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啊，情难醉，只剩午夜梦回，无人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火焰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分手接着来，情人怒视你却冷漠地走开，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，今夜见你已经陌生，旧情不在，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，远走的你会经转移回来，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，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，情难醉，虽然你含着泪，我不后悔，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火焰的云烟，冬去的流水，失去的一切，好像无言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，情难醉，虽然你含着泪，我不后悔，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无言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，梦回无人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，好像火焰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放下不羁一心就跑过去，好可惜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，曾彼此陌生到想退去，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经陪你想起 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'm fresh，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，相信你真的对你

的电视将哪个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，我看天窗，看天窗，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，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3D，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写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不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。音乐世界，品味引领。

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情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23日，星期一。北京市交通委就表示，将研究出台相关的规范及措施办法，规定共享单车停车的试点区域，规范现存的乱停车问题。从2017年3月1日起，天津市行政区域内将全面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的秸秆，违者最高可罚2000元。江苏南京发布了